欢迎嚟到第二节嘅断舍离啦。咁头先同阿 Cherry 同埋 Kelvin 讲翻佢开 studio 嘅经过啦，中间有啲咩断舍离嘅嘅经验啦，或者经验嘅分享啦。咁其实断舍离，我头先唔记得同大家讲。咁断舍离其实系一本好出名嘅日本嘅书，其实系讲紧我哋点样清空我哋嘅身边嘅身外物啦。或者是包含埋自己各自嘅思想啦，一啲規矩啊、規條去迎接我哋另外一個人生嘅。其實斷捨離就係咁嘅意思。咁好啦，頭先你哋講咗，哎，終於拋個身出嚟開呢個 studio 啦，直情做緊啦。咁其實我又唔信你哋冇壓力啦。咁其實你開頭一年應該係最難嘅啦，你又要收支平衡啦。繼而仲要揾到份自己份糧啦，你哋都要生活噶嘛，正常。咁你中間又點樣處理咧？ 其實中間我哋，譬如話第一樣嘢，就收支平衡嗰樣嘢，其實頭先大概都講咗啦，點樣去 make it happen 啊，所有嘢。咁另外我觉得主要就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間 studio 運作而係俾咗一个舒适嘅环境同學仔。因为喺我嚟讲呢，其实之前係返寫字楼，咁我真係好少无啦啦放咗工之后呢，要可能係要吸地啊、抹地啊、所有嘢啊，咁样由零开始啊，即係要 make sure 嗰个 studio 大家嚟嘅时候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咁我由嗰一刻开始就係、是、啊，以前呢就返寫字楼就淨係对住部电脑嘅啫。到真係完全一个唔熟悉嘅环境底下呢去做家务，跟住扣啲係啦，嗰啲即係天然嘅清洁产品，由一手一脚自己去做呢。其实当中嘅过程令到我自己会觉得就係话令到我自己会更加 involve 喺呢一个studio 或者我哋行嘅呢一条路。因为之前我都会觉得好 即是不关你事， 是啦，好 distant， 又不是你教， 是啦。咁而家我个 informant 多咗之后呢，就是呢即是我个 informant 就会多咗之后呢，其实我同Cherry 中间嘅 interaction 呢就顺畅咗好多。 反而紧密咗。 紧密咗。同埋好多时候，如果呢件事系大家嗰个信念系一样，或者系个 intention 系一样嘅时候呢，其实嗰个 motivation 嗰个动力呢系好大。我哋更加多唔同嘅嘢去想 bring out 俾我哋嘅同學仔啦， 分享啦 、spread 開去囉。咁而呢樣嘢其實慢慢從啲同學嘅comments 啦，俾我哋嘅 feedbacks 啦，其實睇得到就係、是、啊，原來佢鍾意啊我哋教嘅瑜伽點樣去令到佢哋有個平靜啦，跟住點樣用香薰去融入佢哋嘅生活啦。其實呢件事其實大家都覺得好開心㗎，好鍾意。 係啦，因為你即係我介紹少少啦，因為你係瑜伽夾埋香薰嘅， 冇錯， 即係成個即係一個譬如一個鐘頭嘅 session 裏面咧、就會係咁樣嘅。因為你頭先之前啊 Kelvin 都分享過啦，香薰其实有啲疗愈嘅作用啦，或者 relax 嘅作用啦。咁当然瑜伽都有啦，同埋同内在连结啦。咁你将两样嘢夹埋一齐之后咧，就好似将个效用咧系 提升咗， 系咪？相辅相成咁。 系啊，同埋我哋用嗰个手法就係話唔係好似話譬如香薰咁樣，唔係一個好似 seminar lecture 咁樣，可能 PowerPoint 講每一隻油係點樣，係反而就係、是、原來我平時入嚟做 yoga 加埋香薰，而我哋都有介紹每一隻香薰其實有啲咩作用嘅。佢哋慢慢潛移默化，原來呢隻係咁樣用嘅，佢哋就會覺得好容易去聽得明。而日常生活之中，我覺得呢隻味好，或者呢隻真係對於我嚟講好開心，咁就慢慢帶出去翻去自己屋企咯。而呢一樣嘢正正就係我哋想 so called spread 開去，將呢樣嘢 融入生活，即係點火啦，又係 係啦，點火嘅， 就係、是、點佢哋嗰少少火花啦。至於佢幾時發掘，我哋都控制。 冇錯，係啊，佢哋嘅 intention 係啊，咁都幾好玩喎。其實，但係如果你咁基本上啲。feedback 啊，即系 word of mouth 啊，应该系其实好好啦。以我即系 so far 嚟讲啦，咁其实有冇啲好无理嘅客人试过咧？ 其实多数都是好幸运啦。所以刚才讲我哋如果 intention 又好，吸引到你嘅同学咧，多数都真系好好好 nice。有时我哋自己得两个人咧，所以有时有啲嘢都有啲乱尽，但系佢哋都真系好 nice 嘅。 系啊，因为你得两个人，你又冇清洁姐姐， 都系 咩 就 系 我嚟噶啦， 就是我嘛，咁你同埋你每场即系转场之前，你要消毒啲席噶嘛？ 系，我哋都同学噶嘛，我哋每一个有自己个。spray 咁佢哋自己幫手清潔翻自己張席，咁呢啲好多佢哋又好幫手 take care 間我哋間 studio 啦，因為大家對呢度我相信都會有啲感情啦，咁就多數都好好嘅，咁而久唔久，我谂我都五隻手指都數得出曬，可能有一兩件真係有少少棘手嘅咧，就係、是、而其實我哋背後咧都有少少反思喺後面嘅。咁有一次呢，就其实我哋係网上面 book 堂啦，咁网上面 book 堂就佢自己睇时间，佢鍾意 book 边个就 book 边个，咁就跟返呢，如果咁其实而家都好兴用 Google Calendar 啦，咁所有 book 完堂呢就可以加落 Google Calendar， 咁就好方便，唔会唔记得囉。咁嗰次嗰个同学呢就佢可能睇错咗时间，咁之后呢就打嚟话我因为 system 通知佢个堂 miss 咗，佢冇嚟到，系啦，咁之后佢就打嚟话我想上翻今晚嗰堂，我琴日冇嚟到啊，咁样，咁之后话但系今晚嗰堂 full 咗咯，咁其实我都系即系正常嘅声音去答佢嘅，咁之后咧，佢以为可以即刻弥补翻堂，咁结果咧唔得佢所愿嘅时候咧，佢就有少少大声啦，咁就话唔系，你根本佢一开始就话你哋系欺骗消费者，你嗰堂明明系写我唔记得啦，明明系写星期三嘅，喺我 Google Calendar 系写星期三，有乜理由星期二你上咗咁样？咁之后其实我都唔知佢讲嘅乜啦，因为 唔系点样睇啦，即系个人嘅观点角度唔同啦。 系啦，咁之后总之咧，一路喺度纠缠，其实佢一路越嚟越大声，越嚟越大声，咁我就讲咗一句好错嘅说话啦，我就系话。小姐你冷静啲先， 跟住佢更加 好大件事，系啊，佢就好大声，佢讲咗好多次我欺骗消费者。咁其实我因为即系个 system 嘅嘢，电脑嘅嘢应该比人脑精准啦。咁我话唔紧要啦，即系我要放低电话，我即系翻去睇下其实发生咗咩事，我翻去再答你啦。咁之后结果翻去睇咗咧，其实因为佢个 Google Calendar setting 佢 set 咗 New York 嘅时间，咁所以咪个日子会唔同咗咯。咁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冇错嘅，因为我哋个 system 冇错，因为我唔知道你 set 咗纽约嘅时间噶嘛。咁佢个电话佢就净系睇到自己嗰个时间，咁所以两方面我相信都系冇错嘅。咁反思啦，好似头先 Kevin 咁讲，我即系我个。人是比较暴躁啲啦，即係工作嘅时候 ok 嘅，咁但我私底下或者点样急躁啲啦，我个人。咁如果以前嘅话，如果对住呢一类嘅人咁我会补返钱你以后唔好返嚟啦。即係我会 blend 啲，我会起场嘅，因为我觉得我啲时间应该留返俾啲有心学习或者同我夹嘅同学咁样啦。咁但係即係 yoga 呢样嘢我哋成日都讲点火啊 ,spread light 啊。咁於是呢嗰次我哋就好荒谬咁答封 email 呢，就都有礼貌个同我讲其实因为我相信呢个时间系咁样 set 错咗。咁你睇返而家我哋有两个 option 啦，咁其实你可以揀。第一呢，你就可以你将你个 Google Calendar 呢 set 返香港嘅时间啦，咁再 book 堂啦。咁第二呢，或者如果你喜欢嘅话，你可以退返款，我哋全数退回俾你咁样。咁如果之前咧，我就净系会选 option two， 根本唔会俾 option one 人哋嘅。咁而家我相信我哋开得门，咩人都会有。咁如果佢见到个光啦，或者佢我哋所谓嘅光就系佢可能想呢个有佢可能好想同自己令到自己平静啲，佢好想认识自己身体多啲。咁如果佢有呢个 wish 嘅话，我哋冇 say 去阻止佢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学习埋俾埋。一咯 ，keep 个 door open。咁如果你选择咩咧，你同唔同我哋一齐行呢条路咧？咁就唔系我哋拣嘅，就俾翻个选择权个同学。咁最尾佢选择咩咧？就唔系我，佢选择同我哋一齐行呢条路又好，佢选择以后唔见我哋又好。咁呢个都系最尾，我觉得都开心，能够我哋都成长咗啦，从呢个处理唔同呢啲客人嘅事情。咁最尾我哋都觉得应该系一啲俾大家嘅 free will 咯，即系你想嚟又得，或者你想退款 亦都俾自己一个 free will 啦。 系 咁讲，其实我哋 惯咗好多系统啦，我哋信念系统就系话佢咁样对我，我就要 stop 咗佢啦。佢以后唔好再喺我生命里面出现。 系啊系， 因为觉得佢好讨厌。 系啊， 你知个系我哋一路嘅 setting 都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慢慢其实讲过依家啲能量啊，所有嘢都唔同。其实系开放嘅能量，系、包容嘅能量，大爱嘅能量。其实嘅讲紧嘅意思就系、俾机会人哋，亦都俾机会自己。即系以前可能我哋会 stop 咗呢个客，但系你即系做过咁多唔同嘅转化啦、断舍离啦，或者一个学习，其实就系话，我哋有无限嘅可能性，对方都系。咁我哋唔会局限咗自己嘅可能性先啦。咁就先，咁所以你就俾咗两个选择佢啦。至于佢选唔选择，就系佢嘅。佢自己嘅选择咯，我哋都尊重佢嘅一刻一刻嘅决定。可能佢依家唔嚟啦，可能佢过咗半年之后，我仍然都被你嘅 studio 吸引咯，咁咪继续嚟咯。咁即系其实 always welcome， 我谂系包含住我哋生命上边每一个课题嘅，基本上，即系无论系譬如话你身边嘅人、身边嘅同事嘅朋友。你俾嘅提议佢唔选择嘅，咁但系其实又冇所谓咯，呢个系佢自己嘅选择。咁同时间我哋都冇局限到自己嘅选择咯。其实呢个心态嘅转变系咪你会慢慢喺你哋嘅 studio 里边系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机会，系咪都出现咗？因为你哋个转向唔同咗，会唔会系咁样？ 其实又系咧，我哋。即系一路头先讲，初头可能会有啲因为金钱上可能会觉得啊，应唔应该开间 studio 啊咁样，咁反而咧，我哋而家个 focus 咧就系咩都去试下嘛，咁然之后咧就会越嚟越觉得咧，其实有好多事情好奇妙，好似样样嘢咧砌个 puzzle 咁系凹凹陷。如果你特登去揾一啲事情咧，你可能 揾到 噶，系啦，一定 揾 到 噶。 你专登去想见嗰个人咧，你唔会 我死都要见佢。其实我一定要咁样嘅，你总会有啲嘢你系去唔到嘅。 系啦，即系反而系你即系自己同自己有啲好挣扎嘅位啦。即系其实都系自己一个执着嚟嘅。如果嗰啲你一定要做啲乜嘢，咁反而而家咧，我哋谂嘢嘅时间比较少啦。咁多数咧见到头先我哋话 sign， 我哋见到一啲 signal 系啦，唔同嘅标示，我哋就跟住行。咁咧，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嗰啲唔同嘅机会咧，我哋冇特别 plan 嘅，系无啦啦突然间弹咗出嚟。咁例如，其实之前头先 Kelvin 提过话去梅村嗰个 retreat， 对佢嚟讲一个好新嘅一个经验啦，又唔见晒所有嘢， 断舍离 冇晒碎 啦， 同埋系佢被逼断舍离啦。可能有时我哋有可以选择自己断舍离嘅，其实唔系全部断舍离都被逼嘅，系啦。咁喺嗰个 retreat 咧。梅村嗰度好得意咧，佢会分配一啲 family members 俾你，即系你哋当你系一家人咁样咧，去一齐度过呢几日，系啦，咁会一齐做唔同嘅 task 啊，咁样咁喺我嗰个 family 入边咧，我就识得咗一位同学，一位女孩子啦，咁咧佢都系好喜爱大自然啦，同埋对啲疗愈嘅嘢咧系好有兴趣嘅。咁我哋都唔算好多，其实都倾过一两次偈啦。咁但系喺个成个retreat 入边咧，我哋都系一个家庭咁去一齐去工作嘅，为个成个 retreat 去工作啊，洗碗啊，抹嘢啊咁样。系啦，咁之后咧开咗 studio， 我谂未够一年啦，都又系差唔多复活节啊，四五月嗰啲时间。然之后咧，佢就打嚟话，其实咧，可能我同你有一个合作嘅机会，咁佢就一个好大型嘅绿色团体嗰度咧，工作嘅，咁佢哋咧就突然间咧就想，因为其实都好想喺香港都推动到再生能源啦，咁于是咧就除咗教人点用再生能源啊，或者除咗点样去建议政府之外咧，佢哋今次咧加埋一个好似我哋一路好想做嘅嘢，就系其实我哋要多啲同大自然连结，除咗同自己之外，同埋要 respect 尊重个大自然。咁佢哋咧有一个感激太阳嘅活动啦。咁感激太阳咧好多如果可能有学习过 yoga 或者对 yoga 少少认识咧，其实 yoga 有一 set 动作叫拜日式 sun salutation 咧，其实就系用嚟歌颂啊，或者用嚟同太阳同大自然连结嘅一个式子。当然除咗都系强身健体之外咧，都系有背后有好多嘅意思喺后边。咁佢就邀请咗我去带呢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我嗰刻咧，我觉得除咗同学一路俾我哋嘅 feedback， 话我哋做嘅嘢其实即系都系我哋佢哋得到嘅嘢系我哋想散播嘅嘢，呢个系好感恩之外咧，咁 遇到呢一啲人同事咧，就令我哋更加觉得我哋行嘅路系啱嘅咯。 即系 yes 咯，系啦，即系 OK， 即系你又沿住条路， 系啦， 沿路有咩人俾啲咩你，你啱嘅你就攞去做，咁做出嚟咧又觉得其实双赢嘅喎。 系啊， 即系我自己又开心啦，即系我唔系讲我点样丰盛嘅回报啦，或者金钱嘅回报，又可以 spread 到呢样嘢俾其他人啦，系咪啊？ 系啊， 即系你嗰个都系嗰句你嗰个 intention 系好系正确，好动机好纯正嘅话咧，你会吸引到啲啱嘅人嚟帮你，你唔需要特登哇！如果我哋自己乱声信俾啲绿色嘅团体，我系 啊，旧有嘅 marketing 嘅方法咧，即系应该现有市场上 marketing 嘅方法就 系、 是 啊， 我 send 一炸信出去咧，就 环保， 又好唔环保啦，呢个我唔讲啦，咁就去吸纳一啲嘅好顾客。但系其实我都想带出一样信息，好即系好开心啦 ，Cherry 同 Kelvin 都带出嚟，就系、是、新嘅 energy。讲紧新嘅 energy 嘅精髓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个 intention， 同埋你个 go with the flow，即系唔系你个 planning。我唔系要计划我一年计划、二年计划、三年计划，而系我点样维持住我呢个好高嘅即系好嘅情绪啦，好高嘅能量啦。咁啲嘢就会自然会吸嚟我哋身边。 系啊， 而跟住我哋。你吸嚟之后你鍾意你咪攞住去行囉。你唔鍾意你咪继续自己行你嘅嘢囉。咁问题最紧要係我哋断舍离。断舍离先係抛低我哋好多唔同过去嘅 固 有嘅嘢嘅约嘅规范。而去攞返一啲新嘅嘢。即係呢个係好紧要。即係亦都係同你哋嘅生意 so-called 生意已经同其他。 其实我哋係冇生冇 planning。 同其他。即系市面上嘅生意经有另外一样嘢，两样嘢嚟噶。其实就系你点样嚟，就系、是、走，即系 intention 其实好紧要嘅。所以亦都令到你哋话，即系又要搬 studio， 即系可以搬 studio 啦。又扩充啦，其实都 唔系有嘅。啊，都系嘅，即系时租变月租， 月租到月租嘛。 哦，系系， 月租变 double 嘅 size 嘛，系咪？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快嘅跃进啦。即系其实我 其实而家啲 energy 好快， 好快的真系。即系我唔系想讲，即系每个嘉宾都有佢优胜嘅地方，但系我唔系话 Cherry 同 Kelvin 几咁个好叻，点样点样都 no， 而系佢哋一个例子去话俾我哋听，点样游走我哋嘅人生。是咪呀，就会系咁。即系你点样有一个契机系去搬呢个 office 呢，即系快快地啦，我哋讲埋。 OK， 其实都系我哋一个契机就系开始觉得一年后咯，咁我哋好似啲同学仔 book 堂有啲困难。即系其实好 快系成日 full class 嘅夜晚。 咁就开始就有个念头就话要去搵地方啦。咁搵咗好多笪地方，其实我哋喺观塘好难搵。搵地方 搵 系都几贵，咁但系咁啱就系有一次，我觉得行过翻我哋第一次时租嘅地方，嗰栋大厦商号大厦， 好温馨， 系啊， 咁我就话试下啦，呢度都唔知应该好贵噶啦，咁但系就试下上去问嗰个租务部咁样有冇啲单位啦。点知又俾我哋真係揾到一个我哋 affordable 嘅地方 ，size 就 OK，size 就 OK， 仲要有海景，哇咁正我去啊， 系好好啊，你开嘅时候请你过嚟。 咁我觉得有阵时候真係 keep the door open 呢个好重要，因为我哋之前时租系同一笪地方，就系成日拎啲席啊，又所有搬嚟，跟住去翻同一笪地方，又揾到同一个地点去扩充我哋嘅营业， 系咪？就喺个地点系好即系方便， 好好嘅，好方便， 好方便噶。 所以其实我。即系 think back 咧，都有啲毛管动咧，就系、是、一开始其实佢带即系个 sign 嗰啲标示带我哋去个地方已经稳咗，一年前已经讲咗俾我哋听。 即系 plan 住个 seat 系啦，不过嗰阵系时租，因为种种嘅原因啦。 应该咁讲，我哋有唔同嘅能量层嘅，我哋每一能量层就好似一个漩涡咁。 系啊， 你当你喺下一个漩涡嗰阵时候，你就会睇到嗰、那个时租啦。我有啲 fear 啦，我又唔敢全身出嚟啦，当然要 practice 下。咁当你过咗一年嘅历练之后，你个喺个 spiral 嗰度，喺个漩涡，你系高咗几层嘅 energy 啦。咁你睇到嘅环境就好似高咗少少啦，睇到嘅机会就更加多啦。咁又令到你系回到同一个地点，又揾到另外一个适合嘅地方。即系你两位都 energy 都唔同咗啦，大家都转化咗啦。咁又睇到另一样嘢，其实呢样嘢 apply to 每一个听众，即系其实就系我哋点样去。 攞翻我哋自己嘅平衡咯。 嗯， 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喎。 系啊， 好 amazing 啊，就 好 amazing， 同埋我哋都觉得好 blessing 啊，其实系啊，呢件事好神奇对于我哋嚟讲。 系啊，几得意嘅段写嚟。咁其实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其实你哋最俾你哋一人讲多一句，就系有啲咩 sharing 可以俾到听众咧？即系可能有啲听众依家系好唔开心啦，或者有啲 depress 啊，或者生活上有一啲难题，唔知点样过啦。你会唔会有啲寄语俾佢哋咧 ？Cherry 先。 嗯，即系 manifestation 咯，你想咩咧，你就会变成咩嘅。所以你个想法系好紧要啦，系啦，即系我。好想要一样嘢，咁会烧亲其他人噶嘛？咁所以你好想要一样嘢咧，嗰样嘢就会达成噶。如果你每一日都系谂自己有啲 depress， 你就只会一路 depress 落去咯。 嗯， 而我就会觉得就系、是、除咗俾人烧亲之外，就系话其实本身自己如果有 fear 咧，其实唔需要觉得呢样嘢系好唔好意思或者 系 好负面嘅，系 啊 推开佢，即系你呢样嘢系 part of you， 你系你嘅 fear 系你噶嘛，咁你只系能即系明白觉察佢之后咧，其实再 move on 咧，其实系 OK， 系你成长嘅一部分咯。而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系一个 learning 咯，由一个 fear 去 motivate 去行， 俾佢消转化咗你嘅 fear， 就变咗去做 love 同埋 blessings， 系咪咁样？ 好完。 美，系啊，几完美。多谢 Cherry 同埋阿 Kelvin， 即系俾到一个断舍离嘅亲身经历俾我哋去分享啦。我希望各个听众听完我哋呢一集都有你哋嘅感受啦，或者体会啦。咁如果你哋有咩问题到呢个节目咧，咁麻烦你哋都可以喺 YouTube 嘅 comment 嗰度写翻落去嘅。咁我会睇翻，再 feedback 翻俾大家嘅。咁今日好多谢，唔该晒 Cherry 同埋 Kelvin 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故仔。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